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来到我们的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其实我们的标语口号就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说到这个，今天我们请到的一对嘉宾，那还真的是跟真情真爱有关系。让我们欢迎这对马拉松小情侣葛谭毅和马梦楠，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葛谭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梦楠。 哇，哎，我觉得梦楠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孩子耶。平时也是这样的，是吧？ 对 对，通过你打招呼的方式就能够感受得到。就刚才其实这个跟梦楠和谭毅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跑马拉松这六大，然后呢是他们的蜜月之旅。我觉得这个好有意义啊。 嗯，对，因为我们两个是2016年11月结的婚，然后当时我们本来定的蜜月之旅是想去南极，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成型，然后所以到了2007年5月份，我们的一个跑友，他刚刚完成。他是2007年5月份完成的六大，然后我们一起给他开庆功会， 哇！ 然后在这个会上，我们感受到这种不一样的气质，然后我们就决定把我们的蜜月临时改为完成这个马拉松的六大满贯。 我天哪，马拉松六大满贯！但是现在呢，要告诉大家，就是一个喜讯，他们真的完成了啊、 谢谢。 对，这个真的好厉害，就是因为我是基本上能躺着就不动的人，对。但是跑马拉松确实，无论是对于身体啊，还是说对于我们人生，都是有意义的。因为马拉松，我总觉得它并不是一项说单纯的那个运动，而是对于生命和就是对于生命意义的一种挑战。对， 确实是这么 是吧？那你们两个是因为马拉松结缘吗？ 还真的不是， 还真不是，是吗？ 对对对，因为在这方面，我特别感谢我的夫人孟楠。 哎呦， 因为 特别正式，快快来。 对，特别感谢我的夫人孟楠。因为在我们两个认识之前，他基本上跟你差不多。 哦，真的呀？ 也是属于能躺着不坐着那种。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从2005年认识谈恋爱开始。 2005年认识？ 不是15年，15年 啊，15年啊。 对对对。 零五年 对，梦楠说零五年我还在上小学，好吗？ 对呀， 确实是， 真的， 对。然后那个我们两个认识以后，因为那会儿我已经开始跑马了，然后他觉着，就是因为情侣之间，他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共同的这个语言，然后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他才慢慢的开始走上跑马的这个道路。他第一次跟我跑是在奥森，然后那会儿可能 就是单纯的跑步是吗？ 对，单纯的跑步，然后那会儿可能连跑3公里他都会喘，但是就是他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4个月之后就完成了人生的首马。 这么厉害，4个月。 对 对，那梦楠，你这4个月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他逼你的？是每天都在跑吗？ 我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我真的连3公里都跑不了。跑3公里的时候我就喘， 是吧？ 对， 3公里其实3公里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也不近了。 对呀、以前我就是打车，你看大于等于3公里就开始滴滴叫车的那种人。 哎呦，那我们属于一类人。 对，然后跑3公里都会喘，然后结果。我就可能通过认识他，看到他每天都在跑步，然后也看到我们身边有很多跑友这种正能量的范围，就氛围，然后觉得自己得跑跑了，然后开始努力的，就是在奥森从5公里、3公里、10公里不断的挑战自己。然后同样的，我特别感谢我家豆豆哥，然后他为了我一直按照我的配速带我，然后在我跑之前是拉伸，然后最后我跑结束之后告诉我要正确，先热身，然后再正确的拉伸。 哦，就是谭毅其实也是就等于是带梦楠入门，并且教他怎么去跑这个马拉松，或者说跑步健身这一块，是吧？ 对对对，因为说实话，最开始我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就完成首马。他的这种刻苦的精神挺好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本身喜欢体育，虽然没从事过专业的体育，但是因为喜欢，我也踢球，然后也跑马，然后 身体素质杠杠的， 还好吧。所以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其实运动我们是为了健康， 对， 所以健康的运动就首先就不能受伤，所以为了让他不受伤，所以从一开始跑就尽量让他按照就是这种比较科学的方式来跑。因为我本身也参加过一些训练营啊，请过一些教练什么的，就是当然也是业余的了。然后我就教练教我什么我尽量都能记住，然后我再教他，然后总之就是为了健康，避免受伤，这样才能更好的跑下去。 是的，其实跑步也好，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健身的活动也好，都是为了让我们就是身体更加的健康，状态更积极，是不是？ 对 对。那问一下两位，你们本身从事的行业是什么呢？ 我们两个都在中国移动。 都在中国移动。 对，我在中国移动，我在那个工会。 哦， 然后他是负责网络维护。 哦，哎呀，中国移动，那你们其实这个工作强度也挺大的，那也会辟出来时间去跑步吗？包括跑马，因为刚才了解到是210天跑完了6个。 对 对，那是这个中间不间断的去跑，还是说他每一个时间就是跑完一个，然后回来工作一段时间再去跑下一个？ 对 对， 就这样了。 对对对，因为工作平常的工作还是挺忙的。我可能就是周末会也会有一些就是员工活动是跟跑步有关系的，因为本身在工会组织大家，也组织大家参与嘛。但是我们俩跑这6大完全是靠婚假和年假。 婚假和年假， 对，因为也是蜜月嘛。 也对哈。现在就是刚刚了解到，我们婚假应该是10天， 对 对吧？ 对， 那婚假加上年假，也就是20多天，顶多了吧？ 对 对, 对。 20多天跑完这些。 是这样，就是 2年的婚假。 2年的婚假， 1年的婚假，2年的年假。其中他芝加哥是10月8号，又赶上了11长假。 对，那基本上其实六个大的马拉松赛事，那就是6个不同的城市。 对 对，那每一个如果要是说跑完的话，你们都会在这个地方待多久呢？就是从去到那儿到回来。 因为他这6大的时间上，你看柏林是9月24号，然后芝加哥是10月8号，所以我们 是在去年，是不是？ 去年，然后等于我们是跑完柏林，然后在柏林跑完了，休息了2天，然后就飞到美国了。 哇， 对，然后从美国10月8号跑完芝加哥，因为要上班，就赶紧飞回来，然后到 纽约是11月5号， 嗯， 到纽约临近我们再飞过去。 哦，我的天哪，你们真的是太热爱这个了。对，来回来去这个飞行的时间其实就挺长的了。 对，飞行倒时差也比较痛苦。 真的是挺痛苦的，但是好在我们都完赛了。嗯， 对对对，比较平安的完赛，而且没有受伤。 对，而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还好吧， 是吧？ 成绩，因为 但成绩不重要。 对，马拉松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多的还是一种经历和体会吧。 对，那其实跑马拉松，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跑马拉松，也热爱跑马拉松。那在跑这6个城市，就是6大马拉松的时候，对于你们俩来说，可能哪一站会印象更深刻一点呢？或者说更有意义一点？ 最有意义的可能还是今年的伦敦，因为是 今年的伦敦。 对，因为我们是从去年的9月24号，柏林第一站开始，然后这个将近7个月的时间，这6站走下来，然后中间还隔了一个春节，然后今年的伦敦是我们俩的收官，所以伦敦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意义不同的。因为孟楠其实在跑伦敦之前设想了很多他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完赛，然后结果跟他设想的所有 都不一 样。对，因为 那孟楠设想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跑了210天，然后6个马拉松，然后终于要拿到6星奖牌，然后我曾经梦里无数次就是不同的情景，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会激动到哭，我可能会金声的尖叫，然后我可能会跳起来。结果我在伦敦的时候终点我是晕倒了。 我天哪，真的，我猜到了，我说可能最后你会虚脱。 真的是这样， 对吧？ 我们是4月17号跑的波士顿，波士顿遇到了这次百年一遇的最冷天气，0度气温，然后6级大风，然后全程的是大到暴雨，然后我们是迎风跑的，然后那个雨一直在脸上拍，然后当时全程就一直在想一首歌，就是华仔的那个冰雨，真的是 冷的冰雨。 然后所以然后接下来我们6天之后又从波士顿飞到了伦敦，然后伦敦又赶上了有史以来最热的天气，同期就是同期里面最热的天气，然后 那天阳光是不是暴晒啊？ 超晒。 哇，伦敦居然晴天了还暴晒，真是不容易。 就特别不容易。然后我在跑柏林之前，就是我是想在柏林马拉松的时候给我机场 PB 金430，然后结果柏林遗憾了，考的是4小时31分14秒，这遗憾了1分14秒，然后就立志想6大收官的时候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成绩。 是的， 结果赶上了天气特别坏，然后特别暴晒的伦敦，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一直在跑，按照豆豆交给我的配速，他告诉我你半程一定要在210之内，30公里的时候一定要在3小时10分钟之内，然后只有这样的速度你才能保证后面不叫速，才能进430。然后我跑到38、39公里的时候，我真的人生第一次感觉我可以碰到我的意志力，就能摸到它，我跟它碰撞了。意志力是无形的东西，但我真觉得它就是一个人，我头一次真的感觉到了，哦，我的意志力就在那儿，真的是。然后当时就算了一下，我如果坚持下去的话，我今天即使没有进430，我觉得我现在也是最棒的。那后来我又给自己做了1分钟的那个思想工作，我想说都已经跑到这个程度了，然后我现在40到42以7分半的配速我也能够到终点，然后就使劲跑。然后我家豆豆在离终点还有600米处等我，等了将近得有20多分钟吧。 差不多。 你要等他，就是 想跟我一起 跟他 携手冲线， 因为是我们6大的收官嘛，又是我们的蜜月之旅， 是的， 所以最后 一 站一定要牵着手去冲线。 哇， 然后特别逗，在那个，因为他600米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标志，然后那儿有警察维护秩序，然后有志愿者，就是帮助那些可能快到终点跑不动的人 说哎呀你怎么了？ 对，然后跟我说。那个，这不是终点，还有马上就到终点了，你要加油， 你再坚持一下。 对，然后我说我肯定能完赛，我在等我的妻子。然后他说那个你可以在这儿慢慢的等。 特别逗，那警察还特别负责任的，怕我跑不到终点。 啊啊啊！对，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一种信念。包括尤其孟楠，可能就是当他受不了的时候，可能已经到意志那个临界点了。 对 对、啊、然后我就把你看见他的时候， 嗯， 哎呦，当时我就跟他就说了两个字：拉我。 啊！ 然后我们俩真的是，我真的最后600米是被豆豆给拉到终点去的。 哦， 然后到了终点就躺下地下了、 嗯、估计跟身体和心情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我觉得其实经过这210天六大马拉松，你们两个的感情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升华，就是尤其当一个人可能在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有一个人尤其你的另一半去支撑你，然后去拉住你，那时候你的感觉是无限的，就是就会觉得哇，这一辈子我交给他值了。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孟楠？ 有，因为我们波士顿的时候遇到了百年最遇、嗯、就是百年一遇最冷的，然后、 嗯、极端天气了，可以说是。 嗯，伦敦的时候又遇到了最热的天气、 嗯， 然后我们纽约的时候又是最虐的一场马拉松， 最虐。 对，纽约的时候牛马真的是特别虐。 为什么呢？是因为也不是因为路程长或者什么吧？ 路程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是这样， 13个小时。 哦， 我们 从早上出发到最后回到酒店， 十三个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纽约它的出发点是在一个岛上， 嗯， 然后它，而且纽约它是分枪起跑， 嗯， 国内的马拉松可能大家所有人都是一起起跑， 嗯， 纽约是分枪起跑，它的精英选手可能9点就出发， 嗯， 而我们大众选手要等到11点多。 哦， 对，而且那天是已经11月份，纽约特别冷，然后。 嗯， 我们要在6点从纽约的图书馆坐1个半小时的汽车到起点，然后在起点、 嗯、 大概7点半，我们要到11点，将近11点才出发， 还得等4个小时。 对 对，要坐1个半小时的汽车从纽约的图书馆到这个起点。 嗯， 然后当时坐在车上是想，这个坐车走多远我们都得跑回来。 哦，是这样的。 对呀， 因为它的终点是那个纽约图书馆， 图书馆后边的中央公园。 哦， 嗯，因为他，而且纽约那天是赶上下雨、 嗯、冬天还下雨，那得多冷、啊、 然后其实没有波士顿冷。 哦，没有波士顿冷， 对，它还是在零上。 嗯， 然后但是因为 那体感温度也挺低的， 没想到那么冷、 嗯、 而且当时我属于就是那段时间练得还不错、 嗯、 属于比较想拿成，想稍微快一点。 嗯嗯嗯， 结果路上是就冻着了。然后纽约是我这个六大里边唯一站想退赛的。 是吗？ 对，就我、 嗯、 因为我很少说、 嗯、 我觉得我怎么都能跑下来，但是纽约我真的是头一回、嗯、也是唯一的一回想退赛。 这个过程太漫长了是吧？ 对，他就经历纽约的5座大桥。 哦， 上本来道路就这个起伏就很大，然后加上有点失温。 嗯， 然后我说当时比完赛我跟他讲，我说我唯一不退赛理由就是不想再跑一遍纽约了。这、嗯、是六大的唯一一个。然后因为六大我们是一个系列的比赛嘛、 嗯、 然后这个跟一个连续剧似的、 嗯、 因为纽约完了第二年的东京，然后就是波士顿、 嗯、 波士顿跑之前因为也下雨然后也很冷、 嗯、 然后他说我特别怕你波士顿也退赛、 但是波士顿也坚持下来了。 波士顿我、 嗯、 我就刚才咱们聊天、 嗯、 我说波士顿对我来说是跑马的一个升华。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波士顿它的历史是最悠久，它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城市马拉松， 嗯、 今年已经是第122届了。 哦， 然后之前看了一些波士顿的马拉松的介绍， 嗯， 包括2013年它经历了爆炸案， 嗯嗯， 然后一直在举办，然后它的口号就是 Boston Strong， 嗯， 就是波士顿坚强嘛， 嗯， 然后那天赶上天气特别虐，但是因为我们就是。防护做的还比较好， 对，已经经历了纽约，对，已经有经验了。 你像柏林第一次我们那冻死了，没有 啊，柏林也很冷， 对， 是不是你们都是因为它都集中在下半年？ 不是， 不 是，不 是 吗？ 马拉松最适合的温度其实是10度到15度之间， 嗯， 其实人家举办还是很科学的， 嗯、 但是你没法控制天气， 哦、 嗯，所以就是赶上我们这个多一半都冷，然后还有两个特别热。 嗯，赶上什么样算什么样吧。 对对对。 对， 然后接着说咱、接着说我的波士顿，就是 好， 跑，因为那个特别冷，所以不可能出很好的成绩。 嗯， 我想能跑到什么样算什么样、 嗯、 然后雨特别大， 哎呦我的天，我觉得雨大雨这个是挺阻碍成绩的， 顶风冒雨嘛、 嗯、 脚都湿了，在 是吧， 脚在水里得泡了7-8个小时， 哎呦， 对，然后但是就是跑到大概 半程左右， 嗯， 忽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想到，就、嗯、从小到这么大，如果有这么大的雨，你要在外边， 嗯、 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一定会说赶紧回家，别淋着。 嗯， 但是在波士顿，因为这么大的雨，它路边上的所有的这个观众有也就两三岁， 嗯， 穿着一个羽绒服，戴着帽子，没有任何防雨的东西， 嗯、 就是。保温一点，然后拿着补给给你这加油。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任何情况都不会，就在国内不会有人有这种状况出现，一定是让你别冻着啊，别淋着啊，都是这种。 对，家长都说你赶紧回屋来，是不是？ 对、 嗯、 所以就是这种文化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说自己这要是说踢球还好， 嗯嗯嗯， 就是纯在雨里跑，而且有这几万人跟你一同来体会这个 大雨下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几万人在给你加油， 嗯， 这些人都是在鼓励你，帮助你， 嗯、 让你去实现这个完赛的这个基本的目标， 嗯， 所以我说就完全是一种享受， 嗯， 所以我当时我说如果回来要是写一下关于波士顿这个马拉松的感受，就叫玩雨波士顿、 嗯， 真的就是感觉这么多人陪着你一起在玩， 嗯， 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波士顿是我跑马的一个升华。 哦、 就是以前可能一直在纠结在成绩，然后享受，还是、 嗯、 因为跑到最后还是很痛苦的， 是 每一场比赛都一样。 当然谁都想要一个好成绩， 对，所以就是、 嗯、 那就是跑完波士顿之后就完全是跑马变成了一种享受，之后参加的 嗯， 不管是全马也好还是半程，包括自个儿训练，都是在一种很轻松很享受的状态下，反而不在乎成绩的，成绩反而会有一点提高。 哎，是的，就有的时候心态决定一切。我觉得这个波士顿这场马拉松对于谭毅来说，那真的是不一样的意义哈，就是 是是 对有了一定的升华。那对于孟楠来说，我觉得可能你也是跟他一样嘛，也是波士顿这一场嘛，对你来说， 波士顿这场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尖叫隧道。因为尖叫隧道里面它是卫斯理嘛，卫斯理女校，然后有很多的女生过来给你加油，然后会有亲吻 kiss， 然后会有尖叫， 哇， 然后 好热情啊。 对，然后当时雨头天不，当时雨早上下特别大嘛，然后我当时其实一直心里嘀咕，我说要亲他们好 open 呀、啊，或者怎么样？ 嗯、对 呀、啊，豆豆会不会亲？其实我心里一直有这个疑问。 哦、 结果在起点的时候，我们正好有同事也一起去，他跑特别快，然后在前面跟我们的同事就说，就不小心就被我听到，他说：“哎，你说今儿下这么大雨的话，卫斯理那帮女生还有那么多人吗？”然后我心想：“你想干什么？” 对呀、啊，你还挺期待的，是不是？ 然后那个同事也是带他的夫人一起去的，然后结果他们两个男生跑的都特别快、 嗯， 然后我就想说，可能是因为让我们追不到，不知道他们想去干什么。 嗯、 然后等我真的跑到了卫斯理的时候，那天真的下特别大雨，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女生加油。 对，然后我会看到了，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咱们中国的，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都会过去把脸凑过去，让他们给你亲。他们亲你的时候，他们反而特别开心，因为他们给你加油，给你鼓励了。然后那个学校像，然后冰心、希拉里，不是都是出自那个学校吗？然后当时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叔就拽着我说，帮我拍个照，帮我拍个照，那女生亲他嘛，然后我再拍了一张。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记住这个女生，把这个照片留好了，没准以后她就是个总统夫人，你就赚到了。 对，当然这是玩笑话哈。不过呢，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就是可能对于女生来讲，哎呀，你看我的老公会不会被亲啊，可能心里 对 心里还是多少有一点，但当你真正跑到那儿，他们也给你这种爱的鼓励亲吻的话，你是不会有任何那种想法的。 对， 这就是马拉松对于两个人的意义，也是所有跑马拉松的人可能都能体会到的。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对非常恩爱而且非常热爱马拉松的一对小夫妻小情侣，谭毅和孟楠。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一段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分享，不要走开。 Adam smashes in the cocktail lounge tonight. Opera singers in the graveyard keeping time, and the DJ mixes them all. And the music rhymes, but it crawls. And the music comes from hydrogen bombs. Rock bands died when amateurs won. Data in a hurry, reason in the rubble. Wipe it up, baby, gonna get yourself in trouble. We were burned by the sun, having way too much fun. Sleepless downtown overload. Does the daylight bring you down? Down and it drowns the little man. Parking lot attendants stuff their pockets with their hands, and the children laugh in your face. And they can see when you have erased. When dogs make love, they don't look at themselves. Checking out each other by the way that they smell. Rubbing and scratching, itching all the time. Stop me if I talk too much. Do another line. We were burned by the sun, having way too much fun. The church of private enterprise, did the daylight bring you down? Love sweets. I know there's danger, but I fall asleep. The curves, the gasps, love of life. Headline gum box, faceless paradise. Life rafts bobb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pier. Wood burns faster if it's soaked in gasoline. All these towns look the same, everybody's clean. Roll them out, cheap and fast. Kiss me when I fall. We were burned. 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四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刚才呢在广告间隙我们真的是聊了很多，而且我真的是被今天这一对这个情侣啊，这一对夫妻，我们的嘉宾所感动。他们对于就是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爱好之间结合的特别好，而且非常的有意义。真的生活需要仪式感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们继续分享，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谭毅和孟楠。嗨，欢迎。 大家好。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楠。 是的，孟楠永远都是这么开朗哈。对，刚才其实说到跑马拉松，因为两个人是也虽然不是从马拉松结缘，但是呢却一起去完成了马拉松的六大满贯。那之前上半段谭毅说了波士顿可能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场，那对于孟楠来说，其实对于他们俩来说，纽约那一场还真的是意义非凡，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两个人是2016年11月6号结婚的，然后我们2017年的11月5日去跑了牛马，但是在中国时间已经是2017年的11月6日了，那天是我们的结婚一周年。 哇，结婚一周好有意义啊。 对，然后纽约是早上起来4点钟起床嘛，然后俗话说是到了终点你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比赛的一半， 起点 啊，到了起点你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比赛的一半，然后又下雨，天气很冷，要过5座大桥，然后我当时跑的时候心里就想了一下，今天我要跑一个5200，然后呢作为结婚的一周年、然后送给豆豆作为一个结婚纪念日的礼物，然后我是5小时10分左右吧，就到41公里的时候，我得开始走啊走啊走， 也要拖这个时间。 对，我在掐表，然后其实这是我人第一次掐表，然后我就一直看着时间，我看的是表变成是5小时19分，然后59秒的时候跳到了毯子上。 哇， 然后这个时候豆豆在终点等我，然后我就给他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个 kiss， 然后我跟他说结婚纪念日快乐。 哇，我的天哪，那当时就是谭毅你的感觉会不会觉得超级的感动？ 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因为就是 你之前知道他会这样？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他还一直跟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说啊，咱俩一块跑啊。 对对 对, 对，我刚才也想问，我说为什么你们俩没有一块跳上毯子呢？ 对，因为他就为了给我一个惊喜嘛、因为尤其是在国外，他的这个计时和这个里程记录跟国内都不太一样，所以能跑得这么准，然后包括证书上都是5200， 哇， 特别不容易，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见得孟楠是有多么的爱你，多么的在乎你，给你这么一个精细的礼物。 对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证书这个礼物真的要比什么一些食物啊，一些 对 什么剃须刀啊、钱包啊、腰带，我觉得要有意义的多。 真的，我觉得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一个意义嘛。就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是并不是说你送什么样的礼物或者用什么样的食物能够见证你们的爱情，但是呢，用这样的一个证书，它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对， 一步一步跑下来的歌。 对, 对，那说到这儿，其实这个马拉松6个城市全都跑下来，对于，因为毕竟是蜜月嘛，那肯定也有除了马拉松之外放松休闲的部分。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玩了哪些？刚才说在美国这个部分挺，还是玩的挺丰富的，是吧？ 对，我们因为去年的。等于是去年跑了芝加哥和纽约，我们连续去了美国2趟，所以就是在美国，因为国人去美国第一次一般都在西岸玩，什么 对美西自驾什么的， 对对对，美西自驾，我们这里我们到现在为止去了美国3趟，全是在美东， 是纽约也是在东部， 对，然后我们就是沿着东部，就是波士顿、纽约，然后包括华盛顿，然后我们还飞到了奥兰多 啊，奥兰多， 对，然后芝加哥在中部嘛，然后我们还去了尼亚加拉， 哇， 对，我们等于是第一趟美东我们是自驾， 嗯， 然后第二趟美东我们主要在奥兰多去了迪士尼和环球影城，所以这个也不能就是真的就是蜜月就只跑步， 对呀，那蜜月肯定咱得玩吧，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去美国其实真的就是感受不同的，跟中国不同的这种文化氛围。 嗯，对，就文化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第一次去了纽约，然后去了华盛顿，然后从纽约、华盛顿，然后驾车去的尼亚加拉。 哦，驾车就是直接自驾过去的。 对， 怎么样这个感觉？ 美国的高速不限速。 对，因为你们走的是东部，一般都是西部自驾，可以去什么公园啊， 对对对， 什么大山大河，但是东部它自驾的感觉会跟西部不一样吗？你觉得是什么样？ 因为没有去过西部，但是跟中国的对比，就是纽约可能你就是美国，你可能看着它的基础设施没有中国这么好，因为中国毕竟后建设的都比较新， 对， 但是它该有的东西都有， 还是有的， 还是比较全的，对，自驾，包括路标啊什么的，还是很清晰的，然后说实话，我们在尼亚加拉、在华盛顿都被震撼了。 哦，是吗？ 对，因为华盛顿的那个主干道两边博物馆，然后到它的那个国会大厦，它的因为华盛顿它只是一个政治中心， 对， 所以它的那种庄严感非常强。 其实我们俩人在华盛顿还闹了一个笑话。 怎么了呢？ 就是华盛顿的时候，那个国会，那个白色的那个 国会大厦， 对，国会大厦那个白色的柱子，就是那个宫嘛，然后大家都认为那个是白宫，我们俩开始的时候也认为是那个白宫，然后到那儿去照个夕阳啊，拍拍照什么的，觉得特别美。然后呢，照完了以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去华盛顿吃了一顿牛排，那个牛排还味道真的很棒，也是在大众点评里五星推荐，而且 五星推荐，现在大众点评还是挺。 哎，一定要相信大众点评，真的。 尤其在国外， 我们并没有任何这个广告的嫌疑。对， 然后当时吃饭的时候，他那个评论上就会写说，那个餐厅有可能你坐在你旁边的那桌人就是议员，就会是国会议员，就那样的餐厅。然后我们两人氛围那么好，吃着牛排，然后又喝了点红酒，稍微喝了点多，喝了又多，我们俩说走回去吧，要走回我们的住的地方。走着走到一片大的草坪，然后发现。不对，就是人如果要，就是说咱们要走到长安街的时候，会被它震慑到。 对对对对对。 然后走着走着，我们觉得不对，然后突然之间周边有好多好多的警车，然后一个大的草坪，我们俩说这是哪儿啊？ 对，这个草坪， 这个不会是白宫吧？我说哥，白宫上午看见了，那就是。后来我们俩人就打开了 Google 地图查了一下， 真的是 White House， 嗯， 白宫。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真的险些就要再踏进去，就可。 可能会有人就拿枪指着我们了、就真的是闹了一个笑话，然后我们俩赶紧的绕路回家、 对，所以提示大家就是去到华盛顿之前还是先查好白宫到底是在哪儿。 对，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一早又去了一趟、然后就在、 在外面参观是没有问题的， 外面参观可以的、那叫什么高速公路的那个 美国高速公路的起点、 啊， 专门有个纪念柱、 然后就在方尖碑的旁边，然后我们就排队照了个相、然后看到了白宫。 对，其实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是去美国可能去西部就是自驾，然后去东部呢像纽约啊波士顿这种大城市，但很少，也不是说很少，确实不是那么多的人会选择去华盛顿。对，因为它可能作为一个首都并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受旅行者的喜爱。对，但是其实华盛顿有它自己的这个吸引人的部分。 对，华盛顿的很多纪念馆都是很值得人参观的、 是吧？ 对， 嗯， 包括现在 你们去了吗？像这些纪念馆什么的 我们去了几个 哦， 航天馆。 对，就是美国航天航空博物馆、因为它有一个吸引人的地儿，就是你进门可以用它的 WiFi， 但是你需要注册、你把邮箱要用邮箱注册。到现在我还能收到那个他给我们发过来时不时的一些就是展览的介绍。 哦，哎， 他这点做得非常好， 挺好的。 他能，他一直会吸引你，因为我、咱们属于他的外国人，不会经常去，但是如果当地的人有带着小孩、可能会经常看，就会经常到他的。被吸引去， 对，还是挺贴心的哈。 对对对， 是，这是华盛顿的部分。那之前也说去奥兰多，我觉得奥兰多呢简直就是一个天堂，尤其对于孩子来说。但是像对于年轻人啊，包括成年人，就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只要你能玩，我觉得奥兰多那乐园太多了。 对，奥兰多其实最大的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和环球影城都在那儿。而且我们到 这俩你们都玩了吗？ 都玩了。 爽吗？ 特别爽，因为就是有的项目其实他比我胆儿大。 是吗？孟楠，你是比较喜欢刺激型的那种吗？ 对， 然 后这就是环球影城最快的、最高的是垂直上去的过山车，我玩了五遍， 我、 你上午玩了一遍、就下午玩了一遍，晚上又玩了一遍 啊、那排队的人多吗？当时？ 环球影城还好， 还好啊。 对对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去完了之后发现，还是迪士尼人更多一点。 是吗？ 对，因为可能带孩子的会多。 迪士尼更适合小孩，我一直这么认为。 对，但是环球影城可能，它的就是它的，说实话，它的整体园区规划跟迪士尼相比还是有一点差距。 是吧？ 对对对。环球影城但是也挺好玩，我们俩比较喜欢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那个专区。 哦， 对，因为 很梦幻，他那个 对，而且他的那个就是是唯一一个世界上有 两个 园区都有哈利波特，然后中间是 火车， 靠火车通行、然后他那火车完全就是电影里的那种感觉，窗户是那种液晶屏、然后能看到外边，就完全模仿电影、你就真的像在拍电影一样，你就是剧中人物。 我觉得就是环球影城他就把各个电影当中场景非常真实的还原给你， 没错， 对， 没错， 然后让你就是身临其境般的感受。哇，觉得太爽了，我还没有去过环球影城，非常期待北京环球影城都够快点建好。 对对对、不是说20年就要建， 对，20年就要建好了。对，很期待啊。然后奥兰多的部分，其实奥兰多就是以游乐呀刺激为主。 对， 那其他的地方去了吗？ 我们其实自然景观最好我们就觉得是尼亚加拉瀑布。 是吗？那个瀑布 特别的震撼。 有多大？有多震撼？ 你能想有多震撼就有多震撼，因为它是这样、就是其实真正参观尼亚加拉瀑布是从 加拿大那边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马蹄形瀑布嘛。 是啊， 从美国这边看其实看不到太全的嘛，只能看到一点儿， 大部分在加拿大那儿。 对，但是它不管从美国还是从加拿大，都能坐船，能到那个马蹄形瀑布的底下。 哦， 我那种气势真的是难以用言语形容。 是吧？它那个瀑布你可以也可以乘坐飞机从高空俯瞰那个。 对， 是吗？ 但是我们 没坐那个没从上边，我们就是从底下去感受了一下。 底下那个感觉是什么样？会有水溅到身上，或者说感受它那个气势磅礴吗？ 我们俩走着嘛，三米一就走，然后走到快接近瀑布的时候，我来一句，哥快跑。就真的感觉那个瀑布那水打着感觉就、而且那种气势打着我感觉洪水要来了。 哦，那真的太震撼了这个。 嗯 哦， 它就是你 他因为他是一个就是马蹄形的嘛， 嗯嗯嗯， 他坐船会基本上说在马蹄形的正中间，而且很接近水的地儿， 嗯， 基本上你眼里就没有别的，只有水雾。 哇， 嗯，他那种感觉真的是就是平常感受不到的，就特别能感受到自然界的这个力量。 对，就是自然的部分也有，然后城市人文的部分也有。 对，而且他晚上，因为我们在尼亚加拉住了一宿嘛， 还住了一宿，住在哪儿呢？ 就住在走着到瀑布十分钟。 嗯， 对，差不多。 那挺近的。 对，就选了一个在瀑布边上的，就是想不止一次去。 嗯， 然后晚上他会有彩灯， 嗯， 把这个瀑布照得很梦幻。 哦， 它不停的在变换颜色，各种颜色的变换，让这瀑布变得。很，就是真的很梦幻的感觉， 嗯， 然后白天去是很震撼， 哦， 就是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种感觉， 是吧？那这个瀑布其实也是一个景区的那种，形式嘛，它的存在就是，比如说我们住，它也有配套的设施，离它不远，然后这个出行什么的，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是这样吗？ 我们住的地儿走到景区就十分钟， 嗯， 然后它景区里边你可以买船票啊什么的， 嗯， 很方便。 哎，这个大家要是去美国东部美东的话，可以去尼亚加拉去看一看，嗯， 确实是它很值得去， 是吧？很值得去哈，啊，要论自然风光，其实美国东部也是不输的。 没错没错， 嗯， 我们就决定以后下次如果再去美国， 嗯， 我们就一定要去趟美西了， 啊，对，去趟美西感受一下，因为美国也是属于那种非常大的，所以说它的各种风格也都不一样。 对， 嗯， 我们其实刚才就是落了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去芝加哥的时候还经历一点历险，因为 哦，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十月八号是芝加哥马拉松， 嗯， 然后四号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枪击案。 哦， 当时据传那个人是想到芝加哥的起点。 哦，那还是有惊无险的。 对对对， 哦， 然后我们说幸亏跑马的人多， 嗯， 然后已经没有酒店给他了 啊，哦。对，这个呢，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哈。所以马拉松其实它的主办方也会非常的在意这些安全问题， 对， 然后把一切都是做足了，才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嘛，参与这个盛会。 对，因为马拉松还是就是大众的一种参与。 嗯， 就是大众参与感更强的一个运动嘛， 是的。那现在就是六大马拉松赛事你们都跑完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去想挑战的吗？还是说会继续跑马拉松？ 马拉松肯定会继续跑， 还要继续跑。 对对对， 嗯， 其实我们跑六大更多的是为了度我们的蜜月 啊， 然后下一步可能我们会跑一些国内的这些比较有名的比赛，然后另外我今年可能要挑战一下100公里。 100公里， 有这个打算。 嗯嗯嗯，加油加油。 谢谢。 对，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先跟二位聊到这儿。非常谢谢谭毅，谢谢孟楠。我觉得就是让我也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听到和看到了一对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这个爱好有追求，然后诗和远方可以结合得很好的这么一对夫妻啊，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跑好马拉松，成绩越来越好，然后祝你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越来越甜蜜。 谢谢。 是的，不客气。好啦，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道道，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见，拜拜。 In 1968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Ken Heat recorded World in a Jug. In 1991, we're going to do World in a Jug number 2. Hit it! I woke up this morning, you were on my mind. I look for you, baby, but you are hard to find.I cried last night, mama. I cried the night before.